说音乐的共享性呢是极高的，但同时呢又是相当私人的，每个人的口味和爱好呢都不太一样啊。人嘛，尤其是年轻人，总要追求一点个性，尤其是关乎于品味的事儿，你说呢？ 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啊。在我们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也要为每一个人啊推荐你们认为好听的音乐啊。那么在中国的歌曲当中呢，你肯定会找到最合适你的一款，是吧？好了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出场的是黄绮珊啊。很多人呢都是从之前的歌手比赛当中认识他的，当然了，他也是从那个时候才真正的再一次的红遍了大江南北啊。他的嗓音独特实在是让人无法自拔呀，已经不仅仅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了。那还记得有一次专访的时候，他的面部表情是非常丰富的，肌肉每一块都在动，这样呢才可以把歌唱好。这个方法呢，不妨我们也来试一下哈。好了，听听看他的这首歌吧，漫漫长路，我们来一起掌声有请喽。 一双脚走过的漫漫长路，心是最清晰的地图，一双眼看过繁华荒芜，你的笑容在我心深处。当时光将一切慢慢凝固，心依旧柔软如初，多少伤痛依然全部碰触，万水千山把梦追。 如花 那在之前呢，如果提到黄绮珊你或许不知道啊，但是呢说到将爱情进行到底这部电视剧，至少还有你肯定是听过的啊。其中呢有一部插曲叫的是我还能做什么，其实呢就是他和小柯合作的，嗓音经过时间的填充磨平之后呢，更有入木三分的娴熟和情感的共鸣了。而刚刚这样一首漫漫长路呢，你就能够从旋律当中感受到他的生活轨迹，有音乐输出之后的低调精彩喽。好了，我们也希望黄绮珊啊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多的音乐。不过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听另外一首歌曲，徐佳莹带给我们一首歌《不要再孤单》。 我在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，带你去见我的初心。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，有人唱绿草如茵。我要多么的努力，才能换来你的心？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，你是我唯一。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，让我做你的伴，有苦我为你分担。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，让我做你的伴，给你的爱。 怎么了？都抑郁的。 战马开罐牛铃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。我们说一段好的感情呢，关键是两个人都要选择做自己啊。委曲求全的话呢，双方都不会幸福的。如果对方做的一直是他喜欢的那个自己，那么双方才有可能真正的互相喜欢。而是否真正相互喜欢，到那个时候呢，可能也没那么重要了，是吗？那重要的是我们都要成为幸福的人，然后呢才有可能有幸福的我们的这个可能，你明白了吗？所以你要告诉大家，趁年轻呢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儿。有的时候呢，你的一个决定或许是计划已久啊，

己只开往天堂。哦，想透过汽车的天看昏天黑地的暗，他透过汽车的天看记忆模糊的脸，灵魂落地之前碰面。哦，月牙月暗藏是谁的眼光长出了忧伤，是不是善良，也许是多想愧疚的人才感伤。嘿，现实太嚣张却不声不响，剩一颗心脏肝腑心肠，怎么这里人来人往。哦，想走过清澈的天看昏天黑地的岸，他走过清澈的天看记忆模糊的脸，灵魂 喜欢热闹，有人不爱睡觉，这种种喜好种种问题有什么奇怪的吗？是吧，从台前到幕后再到台前，从歌手的身份到音乐人再做回歌手啊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郭顶的一首作品啊，再次的飞回了我们各位的视野当中。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出自他那张非常有意思的专辑，叫做是飞行器的执行周期。那么虽然我们会觉得很奇怪，但是对于他来说呢，依旧存在音乐梦想的飞行器这一次呢终于可以从天空落地了。那所以这样的一段经历呢也同样在告诉每一个人，只要你坚持，不管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，不管绕了多少道弯，我们最后也许都会成功哦。好了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感谢郭顶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另外的一首新歌啊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吧，掌声请。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胡彦斌最近推出了全新电音单曲《我不确定》，一如既往的苦情，是一首标准的男人歌。胡彦斌在歌里扮演了一个矛盾纠结的男人形象，一边说服自己忘掉过往，一边又频频回头幻想奇迹的出现。终于他决定跟过往一刀两断，不吵不闹，不悲不喜，安安静静地跟你再无交集。有些归宿原来只是过渡，有些过渡或许就是归宿，感情这件事很难讲，所以一切的一切交给时间吧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胡彦斌我不确定。 这些年见面都打动的手，膝盖的逼真也加紧着手眼，所有偏不过心里的感受，对你的紧锁全部都来自共同好友，不问何时怕覆水难收。才能彻底把你抹去，也不肯定要记得大度的勇气，在高潮如夜担心感情，我只能像现在的感悟，吵不闹不悲不喜，安安静静的与你再无任何交集。 不熟。时间的逼真越加紧着手呀，度过了在场的所有，并不关心你的感受，对你的青春全部都来自共同好友。我问候是怕覆水难收，在爱里念旧也谈不上优秀，去哪里逞强有人会感同身受，别指望泪流就会问故事更有，别一个深情就一定会感动。我不确定记忆的相比才有过的才能彻底把你抹去，也不肯定要记得大度的勇气的多少不易的心感情，我只能像现在的样不差不那不卑不喜欢安静，近的距离再无任何交集，也不确定别耽误在雨天里，我只能像现在的样不差不那不卑不喜欢安静，近的距离再无任何交集，我不确定别在乎在遇见你、yeah、 哇，我有一了，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你们的春辉啊，把每个人的心都敞开啊，让所有快乐的因子通通飞到自己的心底吧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继续听歌。下面这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刘若英和黄韵玲带过每一首歌，叫做是《听是谁在唱歌》啊，两种不同声线的合作啊，但是有各自的特点，是无法替代和被彼此压制住的。所以呢，奶茶呢会用自己富有酸甜适中的嗓音唱着，像呼吸一样自然；而黄韵玲的声音呢，进入的说道，所以我们相遇在这个季节是绝对不是偶然，轻轻松松的把整首歌曲的步调拉升了好几个层次啊。张弛有度的两个人没有抢彼此的光彩，却依旧都有着各自的风光。所以呢，听听看吧，来自刘若英和黄韵玲带过我们的《听是谁在唱歌》，掌声请。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，不需要换算，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，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越海洋，原来所有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，感动过的故事，看过的书，经过的地方，遇见的梦想，念的远方，流过的泪光。听是谁在唱歌，还是你心里的盼望？听是谁在唱歌，都是种呼唤。 对谁呼唤。听是谁在唱歌，还是你心里的盼望？听是谁在唱歌，是我对谁呼唤？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，穿越海洋。 没错，完全不同风格的两个人配合唱了这样的一首歌，却是相得益彰，发挥出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啊，这也是十分的惊喜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也期待哈，其实呢，在我们的歌坛当中，有越来越多的歌手们能够彼此携手啊，彼此合作，带给我们歌迷们更多更多的惊喜，是吧？好了，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，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啊，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怎么说，唱得非常非常的棒，而且现场气氛也带动得非常好。什么呢？是来自汪苏泷翻唱阿妹的一首歌，叫做是火啊。那今天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也是现场那个版本哈。所以呢，虽然我们人没有到现场，但是呢，依然可以感受到汪苏泷或者是歌手们能够带给我们那种热闹的，然后火辣的那种氛围啊。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就会明天还会在这里等你，我们再见吧。 我就是爱音乐，别叫我停下来，我就是爱唱歌，呼吸打成节拍，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，要快乐就快乐，做什么都认真，不要在意我是谁，不要以为我很遥远，不要怀疑我的罪，每句都人生教练，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，对的位置，为什么不要做这个事？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， I feeling blue， 无法喘息，我正是火，无论被谁丢弃，呜 baby， 你的爱是火，我的心是火，爱情就是火，我们就是火，不要在意我是谁，不要以为我很遥远，不要怀疑我的罪，每句都让你的心情跳跃，我们已经来到了对的时间和位置，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对的位置，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啊？我已经爱上你，别叫我停下来，我一直在寻找，连做梦都在想，我心里的热情是你的指南针，想靠近我的人，你方向要对准，不要在意我是谁，不要以为我很遥远，不要怀疑我的罪，因为无法预知的夜，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对的位置，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？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， I feeling good， 无法喘息，我就是火，无论被谁浇熄，呜 baby， 我的爱是火，我的心是火，就是火，我们就是火，你的爱是火，我的心是火，我们就是火，我们就是火，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， I feeling you， 无法喘息，我就是火，无论被谁浇熄，呜 baby。